嗨，这里是猫腻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。传统的灌输式历史，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了两个神话，如今都需要我们破解。其一就是中间格局的神话，它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民间流传的范本。民间常常流传着杨家将、岳飞传之类的爱国故事。在这种故事的叙事中，忠于国家的将领在前线杀敌报国，一般来说是胜券在握的，但他们最后失败了，为什么呢？民间的说法就是有奸臣在后方捣乱。这种叙事的逻辑是，如果后方没有奸臣捣乱，中国人将每战必胜。这种中间格局尽管是民间叙事，但对朝廷毕竟还是有影响的。这在鸦片战争中特别明显。在民间叙事中，林则徐是忠臣，洋人们都怕林则徐，穆彰阿、琦善他们则是奸臣，专在后方捣乱。如果没有他们，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。当然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洋人们怕林则徐吗？其实不怕。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，跟玉谦一起组织抵抗，也是照样的失败。事实证明，琦善来了之后，并没有削弱广州的防务，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。林则徐一个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败局的，他也就是刚睁开眼睛而已。睁开眼后，他也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洋人，他也手足无措。而且不一定是在前线的就是忠臣，身处后方的就是奸臣。毛海建先生的论著告诉我们，待在后方还没有上前线的人，一般都喊得很凶，都是忠臣。可一旦上了前线就完了，因为他们发现事情和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而且这些京官一般都会惊呼，满地都是汉奸，他们都很疑惑，在中国打仗。为什么中国人都向着英国人呢？他们的惊诧有道理吗？没有。我看材料时发现，当时多数中国老百姓在战争中其实没有什么立场，因为他们的观念是，兵和匪都差不多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兵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归属于一个封闭的组织。如果被派出去打仗了，他们的纪律就会很不好。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抢劫老百姓，所以沿途的老百姓都跑光了。俗语说，匪来如梳，兵来如敝。兵来了肯定要躲，所以常有躲兵的说法。注意，这里躲的不是敌方的兵，而是自己的兵。英军来了，中国老百姓也躲。不过，从现在的材料来看，当时英军的军纪要比清军好一点。我们老百姓会跟英国军队做买卖，因为他们发现洋兵很少欺负他们。在长江沿岸，只要英国军舰泊岸了，农民们就会挎着盛着茶叶蛋什么的篮子，很勇敢地爬上大军舰，跟英国人做交易。这可真的没办法，老百姓们都没有什么立场，但不能因此说他们都是汉奸。至少，当汉奸还是要有条件的。但是当时前线的官员都很恐慌了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。然后就有人问了，为什么清政府不发动群众，让英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呢？其实清政府也想过，好多朝廷命官都想发动群众，借此组织民团。于是，另一个神话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。就是百姓怕官，官怕洋人，洋人怕百姓。这有点类似老虎棒子鸡的游戏。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玩这个游戏，其实它也是个神话。即使朝廷成功的发动起群众，他们也未必顶事儿啊。像三云里抗英这件事儿，其实就经过了我们长期的演绎加工。英国人明明就损失了一个人。英国人用的是火绳枪，需要用明火将引火索点着。然而当时大雨如注，火绳枪也就起不了作用。 这样呢，就有个英国士兵被中国的农民用钩镰枪给钩过去了。英国人发现了之后呢，又派出一个碎发枪连的士兵去把受围困的军队救回来了。就这么一件事儿，却演绎成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大捷，杀死一名英军少校等。如果当时我们的民众真的同仇敌忾，能对英军产生这么大的威胁，那当时朝廷或地方政府发动群众，不就能打赢那场胜仗了吗？也就不用签条约了。而且，当时政府其实一直在发动群众，很多档案材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，只是效果不大而已。所以，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神话。缺乏组织而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的老百姓，怎么可能会抵挡住英国的正规军呢？根本就抵挡不了。